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首先呢，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启动了中医儿科内病外治321工程，首期将为本市的34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培养一名中医儿科内病外治的大夫，未来患儿可以在家门口享受到捏脊、推拿、针灸等专业中医治疗。戒台寺戒坛殿经过2年的修缮，9月18日上午正式开门迎客。这一次修缮的面积大约792平方米，是1984年以来对戒台寺戒坛殿首次规模性的修缮。据了解，戒坛殿开放之后，戒台寺每天可以接待游客5000人。游客通过网络渠道预约之后，需要在售票处进行实体票的兑换、健康码的扫码登记入内。2021年北京菊花文化节9月18日开幕，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1月底。菊花文化节期间，有近150000株不同品种的菊花，还有各色花卉将会在北京鲜花港、天坛、北海、北京植物园、世界花卉大观园5个展区亮相，陪伴首都市民喜迎中秋佳节，共庆祖国72周年华诞。北京国际鲜花港展区的菊花展示时间持续到10月17日。好，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节目的主题。周一呢，我们都会跟大家聊一聊工作呀、学习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我们同样会聊一聊职场方面的话题。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想跟今天的嘉宾来探讨，都可以通过微博来给我们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这5个字，就可以找到今天的直播帖了。置顶微博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第二条可以点开评论给我们留言。首先还是要欢迎很久没有来到节目当中的，一直在埋头奋进的职场专栏作家七仙老师，欢迎七仙。 Hello， 大家好，我是职场作家七仙，很高兴今天又来到江夏老师的节目。 哎，今天呢，我跟七仙还开玩笑，我说你在这个中秋假期这么大好的时光里边，跟大家聊一个这么扎心的话题，真的好吗？ 嗯，因为中秋也临近我们说的年尾了，那这个时候大家提早呢有这个打算，然后提早的转型呢，其实对很多人来讲也是很必要的。 提早，你这提的也太早了吧，我们不想要这样，我们想好好的把第3季度过完，然后开始美好的第4季度。但其实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呢，有也不能说沉重，但有点扎心和现实，是关于中年的这样一个职场转型的问题。我拿到你这个选题的时候，我在想你的这个中年的界定，我能先了解一下吗？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就根据我们国家最新的这个发布，其实45岁以上才算是中年啊，45岁以下呢都是青年。但我们说的这个中年的转型的这个范围呢，其实不仅仅是说指45岁以上的人，而是临近30岁，哎，30岁以上的这一波人哈。那我们说的这个中呢，不是说哎国家规定上的这个中年的中的定义，而是我们人生的一个中期阶段，过了一个鲁莽的 的开拓期，或者是过了一个鲁莽的打基础的这个阶段之后，我们要开始步入一个稳定增长的这个阶段的时候，那么我们如何去利用好我们职业本身的转型的优势，让我们持续有活力？所以大概的年龄呢，这个比较适用于啊，在25岁以上的这一波职场人。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讲这个职场转型，中年职场转型，中年这两个字指的是你的职业生涯的中段。 对， 差不多是这样。现在25就已经步入到中段了，这竞争压力太大了。 是的，是的。现在的话呢，在工作25岁的时候呢，会迎来我们整个职业生命周期的第一个转型。我们就是以呢22岁毕业的这个本科毕业的开始算的。那如果研究生毕业的话，我们也以毕业3年作为第一次进入中段的一个转型期。 嗯，那差不多也就是28、29岁，对吧？如果他顺着读下来的话，哦，好，25到30岁，因为今天是假期中间嘛。好，我们又讲一个职场中段的故事。很多25到30岁的朋友，可能这个假期给自己安排了疯玩儿。然后好好的放松一下，把前3个季度积攒的这个压力都释放一下，在3天假期里面。但我们今天来谈这个话题呢，是想给大家敲个小警钟吗？这是25到30到底他们的职场如果不转型可能会面临哪些问题啊？ 嗯，我们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呢，就是人的转型周期呢，其实大概在我们真的进入到稳步的增长期之前，会面临到3个转型周期。那第一个转型周期呢，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学历，哪怕是博士也好，那进入到社会的那一天开始算起的话，那到第3年的时候就是第一个转型周期。这个转型周期呢，主要体现在我们需要对我们所在的行业领域包括类型公司来做一轮反思，那么我个人是否是适合这样的行业的，或者是说我所在的这个领域里面这个类别的公司是否能够发挥出来我真正的价值的。那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些人觉得，哎，我其实很天花板很低，我的束缚是很大的，那这个事情如果拖到10年、15年之后呢，会给大家带来更大的麻烦。有很多人发现我不想干这个了，但是我还能够干点什么呢，就不知道了。所以工作的第3年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转型周期，在这个转型周期去转型的话，那大家的成本是比较小的，就是你其实是可以在这个阶段有更好的一个转型，不管是行业的转型、领域的转型，还是类型公司的转型。那么第二个转型周期呢，就是在我们工作到第5年的时候，那第5年的时候呢，是一个在这个时候的转型周期会明显的出现一些分歧。这个分歧就是我个人是否要留在我现在的这个城市，那我的事业跟我的家庭之间我要做一个怎样的平衡，我是否还要在我的这个赛道上面，我能否去冲击一个顶尖和极致，那么我需要再去学习一些什么去补充。那这个时候呢，在5年左右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辨别说是一个职场人相对来讲比较成熟的轻熟的状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去做一定的调整，来让我们整体的事业的发展轨迹跟我们的环境啊，城市环境、行业环境，甚至是我们婚姻家庭的环境要相匹配了。那么第3个转型周期的时候呢，往往是发生在我们工作的第10年的时候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10年了我还有职业问题吗？其实很多的问题，真正的问题都是在工作10年之后产生的啊。那大家可以计算一下，比如说你22岁的时候本科毕业，那其实你真正的职业问题都是在你32岁之后产生的。那英国呢，有一个 BBC 的一个全球的统计，在这个统计里面说到了一个观点特别震惊，他说全球的这个职场人放在一起，大家做过一些就是职业矛盾包括职业选择的突出的年龄阶段，那么汇总之后我们发现真正的职业问题都是在37岁到45岁之间产生的。就如果把全球的这种白领的职场人啊都放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第10年的时候，其实往往是很多职场人啊，在这个时候我有了一定的积累，我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那 我接下来要怎么发展，我是到我这个未来是吧，到我退休那天我一直都在做一样的工作，然后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很平庸的状态，还是说我可以去进阶到更好的行业去冲击我人生的高度。那么这个时候第三次的关键转型呢，往往决定了哎，这个人他会在什么样的长足赛道里面去发展起来，甚至是取得我们说更高阶一点的成就啊，所以这三个发展周期的话呢是比较重要的哈。那这三个发展周期之后，我们再进入的这个我们就不叫它转型周期了，而叫什么呢？而叫我们的事业的叫峰值和低谷期。嗯，平均每五年左右呢，伴随着行业环境的变化，其实我们都会迎来一个峰值或者是低谷期。对， 嗯，那今天我们要主要针对的人群，或者是说在假期当中还在听我们节目有学习愿望的这一部分朋友，感觉上也应该是你说的进入到职场三到五年呀，然后可能会迎来自己的第一个转型期的这一部分职场人。 嗯嗯。 刚才七千算是给我们开了一个总的头啊，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假期里边还在跟大家聊职场转型的问题，而是因为呢，可能真的你进入到职场三年左右的时间，你就会发现自己会有这样那样力不从心的问题。不要担心，这就证明你开始要步入到第一个转型期了，职场中段的这样一个转型期。我们搞清楚问题所在，然后掌握方法，就可以很好的去迎接这样一个转型的过程。那大家如果此刻可能还没有迎接这个转型期的焦虑，或者正在焦虑当中，你都可以到微博上来告诉我们，也可以留下你想问到我们职场专栏作家七千的问题。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可以找到我，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然后看到我转发七千的那条微博，就可以点开评论给我们留言了。这一部分的职场人，如果他在听节目的话，他此刻有可能会面临的一个困惑是什么？ 嗯，很多工作三到五年的职场人呢，最容易面对的困惑大概有三个啊。 嗯， 第一个呢，就是自身的定位的问题。很多人呢，感觉我现在这份工作我可能不满意，是吧？但是我又不知道我还能干什么，也就是说定位不准，目标迷茫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已有岗位的发展空间的问题。那么很多人，大家从事一些边缘类别的支撑型的岗位职业，比如常见的有人力啊、财务啊，或者是这个行政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类别的岗位呢，因为它是一个基础的支撑的部门的这种岗位啊，包括也包括很多一些我们说大众化的岗位，那么它会面临到的是一个发展空间的问题。我可能这个岗位我再往上做的话，那我即便做十年是吧，我的空间也是非常小的，然后我涨薪也是非常小的。那这个时候呢，通用类别的岗位又会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它没有那么强的行业辨别能力啊。不像说我们主持人，我们可能可以去很多的行业做采访，可以很多的地方都需要主持人。但是呢，有一些岗位的话，它没有那么强的一个行业辨别的能力。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就会导致说这个岗位先天啊，它的发展的瓶颈就是比较低的。所以这是第二个会呈现出来的问题，就是这个岗位本身未来的发展的阶段啊，它可能会有一个非常缓慢的进程。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你人生的进程跟你的职业发展空间之间的矛盾。那第三个点呢，就是在转型这个过程里面最容易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我想转型，我也知道我干什么，但是我没有工作经验，我没有相应的渠道能抵达这样的公司，没有相应的方法能够握住这样的职业机会。那这个时候呢，往往是三年和五年转型的时候大家会常面临的三个问题。 前面两个问题听起来是新的方向还不明朗，最后一个问题呢，听起来是有心而无力。 对， 哎，我好不容易找着方向了，但是我到底我怎么去跳动，怎么去转，然后我怎么继续的在我很向往的心里面很向往的那个职位能够得到它，并且为之努力。哎，我有方向，但我不知道这个劲儿往哪儿使。如果在听节目的各位有这三个方面 明显觉得说，哎，我已然不是职场新人，但是呢，我好像面临了齐贤老师说的这三大方向的问题。但这个也不能算特别大的一个，算特别大的一个困难吗？在我们的职场当中，能这样定义它吗？ 其实大部分的职场问题核心的原因就两个啊，第一个是大家并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第二个职业问题呢，就是很多是少部分人遇到的啊，就是说我们好不容易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但是我们没有相应的经验啊，我们没有办法去撬动这样的工作机会，这个是职业问题本质的核心。 嗯，那我怎么去判断说现在我所处的这个职场的困惑呀，面临的职业的瓶颈啊，是因为我的努力还不够，我并没有达到我现在这个职位可以获得的一些东西，比方说经验呀，比方说物质条件呀，还是说像你刚才说的，你可能就选错了，或者你应该有一个转型，你会走得更远，我怎么确定我还要不要在这条路上再走下去啊？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多人在职业里面去面临的，到底是资历的问题，还是我选择行业赛道方向的问题？ 对， 那其实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好解决的问题。首先呢，当我们每到3到5年的时候，我们要给自己设置一个这样的一个节点，我们能够往回看一看哈，看一看我们过去这3年5年发展的怎么样。那么如果说呢，比如我是一个工作5年的人，那我往回看，我发现，哎，我跟5年前刚毕业的时候没什么区别，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呢，很容易啊，就是说明你的努力和你的频率是不够的。那你这个时候要调节的是，我有没有可能增加我的敬业精神？我有没有可能去学更多的东西，丰富起来我现在在做的这个事儿，我把这个事儿做得更好。那另外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呢一定要有行业分析的精神，也就是说你要关注你所在公司它所在的行业赛道，那这个行业这个细分领域这种类型的公司，它每年的用户数据增长，每年的财务啊，每年的这些规模增长，你看它是否有一个整体的比较好的增长态势。那么如果说它是一个，哎，没有相应的增长的态势的，你在求职的阶段也发现，哎，你这个岗位其实也不是市场上那么急需的，而且你能明显的感知到，哎，不管是薪资啊、福利啊、待遇啊等等啊，跟自己同类型的或者是相关的这些职业，哎，都是比不过人家的。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抓紧你在3年到5年这个阶段的一个转型期，去让自己转型。你可以转型到啊，你目标的行业赛道里面处在上游类别的公司，这样的话呢，你就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你的发展速度也会更快。 嗯，所以刚才齐贤你回答的这个部分，我可以理解为这是评判我要不要转的一个关键。 对 啊，我是留在这儿，我还是要转。如果我面临了前面三大类的问题， 是的， 但是呢，哎，我又扪心自问了一下，说，哦，我这赛道好像也还不错，是我自己努力还不够，或者是我的专业技能还不够，那我就继续不要转了，我就在这个赛道继续奔跑下去。但如果我有前面三个疑惑，或者是感觉遇到了一些天花板的时候，哎，那我又发现，哦，好像是赛道有问题，那就面临说我要转。那这个转，如果谈解决方法的话，你大概会给我们的听众什么样的一个解决方法呀？ 其实就简单的两步。第一步呢，我们要先做一个定位，就是我们到底能够去什么样的行业、什么样的领域、什么样类型公司和岗位。那么在这儿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方法哈。那如果呢大家有可能去加入我们选择力求职训练营的话呢，大家可以在求职训练营里完成这一系列的活动。但是呢，有一些比如说大家自己怎么可操作执行呢？最简单的方式啊，就是固定的时间做固定的事情。那你每天呢一定要抽出1个小时的时间来研究求职这件事儿。哎，你可以呢每天固定的时间呢去研究一下，说市面上是吧招我这样人才的公司都有什么。那我每天看10家公司，我每天看一些，然后哎我有兴趣的我就去投一下。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坚持3周的时间，也就是21天的时间哈，每天投入1个小时，你会发现呢你对于你所在的行业甚至是你目标的行业就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和预判了。 那我要每天 那我要每天研究一个小时之后就做出一个投简历的这个动作吗？还是不一定要每天有这个动作？ 我们要每天最主要的是记录啊，记录一下我今天看了什么样的公司，那这个公司是吧，它是什么样子的，它在需求什么样的人才，我可能要把每一天这个类别的公司里面的这个岗位进行一个摘录，那有我喜欢的我就去投一下，那不一定是每天都要投简历，但是呢这个过程很重要，因为我们说我们想要去找工作的话呢，我们一定是需要知道，哎，我们能干什么？但是这个能干什么，在我们想是想不出来的。我们必须要通过，哎，我每天加强浏览，增加眼界，我知道，哦，还有这样的公司，哦，这个公司里面还有这样的岗位，那是通过这个过程把我们的眼界开阔起来。 在训练营里边是会有老师像批改作业一样告诉我，我今天做的这一个小时算是有用功，还是说，不太成功，会是这样的一个督促的过程吗？ 对，对，而且不只是这样，我们的训练营里面也会给大家每天去上课，因为很多人呢在找工作的时候，可能大家用的啊都是一些比较传统的招聘网站，那么这样的工具不适合每一种不同职业分工的人，那么我们会给大家讲，哎，市面上的这个招聘分层的问题，以及不同的人群应该用什么样的工具去求职，像微信生态呀、投资人生态呀、社群生态呀等等，其实我们可以求职找到高质量工作机会的工具有很多，然后呢我们的训练营里面会给大家21天的时间，每天会固定的时间给大家讲这样的课程，大家围绕课程的内容呢可以做好你的信息搜集的工作，那很神奇，在这个过程里呢你的精力和体力都得到了一个有效的分散，那21天你按照这个频率和强度，最终的结果就是你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明确的职业方向，哦，我就是想去这个赛道、这个行业、这种类型的公司里做这个岗位啊，这个是一个解决大家迷茫和定位的问题。 我用3周21天至少能够找清楚一个方向，这后面就不会浪费更多个21天，说我还在刷网站，还在刷求职的一些信息，就不会有这样的无用功了啊！我把所有的有用功都集中在这21天里面。明白了。 是的，是的。 如果我们的听众还没有来得及，或者之前也不知道啊，七千老师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没有关系，你今天先听方法。对吧，就是哎，我觉得这个方法好像很对症我现在的一些困惑，我们再从微博上面来找到七千老师，然后再希望他给予你哎什么样的很具象的一个指导，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的。微博找到七千的方式，可以先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之后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帖，也就是你点进主页之后的第二条微博，我转发的就是七千自己的微博了，大家可以去私信他。这个是21天，我们要先去筛我想去的地方，了解职位的一些信息，这是第一步。 对，第二步呢，就是我们要围绕着我们的目标去做一个精准的求职的过程。那很多人在转型的时候最大的痛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转型，但是我没有工作经验啊。特别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啊，大家都要这个招这个新媒体运营的人员，但是呢，我这个可能过去是在银行里工作，我是个银行职员。那么我想去做新媒体运营，但是我被打上了银行体制的标签，我就没有办法啊去从事这样的职业。那这个时候核心就是由于我们缺乏相应的经验造成的啊。那这个时候呢，常见的啊，很多有职业问题的人，他们都用错方式了。这个方式就是，哎，我考一个研究生吧，我读一个这个学历吧，等等。但实际上呢，这样的话并不能够解决你的职业问题，因为相反，你读了这些书的话，你的这个时间周期是非常长的。我们在求职转型的过程之中，所有的技能增长都应该是以通过面试啊为最终的结果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做短平快的技能增长。那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报名一些职业教育类别公司的对应技能的这种训练营产品。那就像我的公司的话，也会给大家提供很多新职业的课程类别的产品，让大家快速的拥有工作经验。 那第二种呢，就是大家可以寻求一些兼职，对吧？我们有很多的读者啊，过去都是我的书的读者，然后呢大家接触到我们之后都想说，哎，我想补充经验啊，那我可不可以做一些线上的兼职啊？那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补充经验的方式。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大家比较过去比较传统的，哎，我能不能快速的考一个证件，就是这个职业的证件。那相比来讲，比如说金融领域里的这个 CPA 啊，然后 PMP 啊等等这些大家都会有这种比较快速能达到认可的这种证件，都可以有效的帮助大家补充经验。那么我们在这儿呢，更建议大家的是啊，尽可能是在3个月以内快速补充经验，然后呢以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撬动你目标行业赛道的这个面试通过的杠杆。那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快速的转型到你目标的赛道里面，那你具体的职业技能都是在这家公司里面培养起来的。 第一步就是我先找准一个方向，对吧？解决了我们刚才说的，我是继续在这儿啊，还是完全要换一个赛道了。那第二步就是积累经验，然后让我能够真的进入到这条赛道，相当于有一个敲门砖。 是的，是的。 即便说我这个转型的过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专业领域，也没有问题。那这个第二步的转型大概会需要多长时间，可能会完成这样一个转身？ 我们呢过去做了5年多的求职训练营的这款产品，然后呢我们服务了数以万计十万计的职场用户，我们发现呢大家预期的话求职转型成功呢是在理想的周期是在3个月以内，那么大部分的人呢可能是在6到8个月。那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是希望啊通过我们的产品能够让大家在3个月以内就完成转型的。啊，有些人可能他自身比较焦虑啊，或者是执行能力不够啊，在这儿呢我要提一嘴干货哈，就是大家求职也好转型也好，它都不是在比拼强度，也就是说不是你每天投入的时间越多这件事儿的效果越好，而是比拼的是频率，就是你做这件事儿你能坚持下来，你能坚持至少21天的时间，那么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你的浪费的时间是非常少的，而且呢你实现目标的途径啊包括方法也是非常迅速的。所以在这点上呢给大家一个周期，就是大家所有的人你们在求职的时候啊可能会盲目的认为，哎，我这个时间可能我1个月以内就能找到工作，但是实际上标准的数据告诉大家至少要花3个月的时间啊，然后呢再告诉大家的就是，如果你的方法不科学，你的频率比较低的话，那么常见你换一份工作或者是转型到成功的岗位啊，高质量的岗位上，那你至少要花6到8个月的时间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给大家的一个时间节点。 这个3个月到6个月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了什么叫事倍功半和事半功倍。 是的，是的， 对吧？你这找对了方法，就是你这时间是一半，然后呢，你完成了人家需要花6个月的时间才能做完的事情。但是刚才这个提醒干货也很重要，就是大家一听哦，我每天花1个小时，21天，我可以梳理出来我想要去的岗位职业。哎呀，那我干脆每天花4个小时吧，我是不是5天就完成了？就不是这样的，不是去看这个，好像我花的时间的总量。不是说你在这儿一股脑的说我今天就想多奋斗一下，没用啊！他这个时间不到的话，你这叫什么？这叫累积的这个时长可能会不太够，很多东西还是需要时间这个时长去检验它啊，是不是真的有效？刚才说了第一步和第二步，那快的话3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完成了这样一个赛道的转换。那接下来算是进入到了师傅领进门，修行要靠我们个人的阶段了吗？ 是的，是的。这个时候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呢，就是 我们进入新的工作环境之后会有6个月的排斥期，尤其是针对我们转型人而言，可能我们之前呢是没有做过这个工作的，或者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只是当时呢我们有这个兴趣，然后也意识到说这个工作对我们自己是有益的。但即便是这样，我们进入到工作环境中都会有6个月的排斥期。这个排斥期主要表现呢，就是可能男性会比女性好一点，主要表现就是我不适应这个工作环境，我不适应这个人际关系，我进入之后是不是我的选择是错的啊，这个感觉没有我过去舒服等等，这些都是很正常的。那过了6个月之后的话，你再来看，你会发现我已经可以适应这样的工作了。所以我们经常会告诉我们的读者和学员，就是你入职之后你6个月以内的排斥期是很正常的，这个时候呢不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的这个负面的情绪和能量去流传给身边的人啊，包括你的同事、你的上司，乃至你周围的这个亲密关系的这些人。你呢应该闭紧嘴巴，那我要研究好我这个工作的内容，那过了6个月你再看，你就发现我已经转型成功了，从我的价值观到我的技能我已经可以适应了。 很多人是真的会在转型之后的最初半年里面各种不适，然后就说七千老师，我觉得我好像转错了，我好像又入错行了，可能会有这种短时间的一个是吧，一个误区误差，哎呀，觉得思维上的一个误差，觉得我是不是又选错了，我是不是前面的这个功夫又白费了。但是这很像我们有时候吃药呀或者怎么样啊，你的身体一定会对它有一个抵抗，有一个排斥。你完全进入到一个新的工作环境，又面临了新的挑战，和新的同事相处，有这个职场排异期很正常。但是七千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排异期也就6个月的时间，你扛过去了， 是的，是的， 就会很多的东西和感受就会步入正轨了，是吗？ 对对，基本上6个月之后，大家你会发现你明显的可以跟这个环境相融合，而且你明显的会有这种对这个东西的适应能力，包括你的熟练度。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如果转型成功了之后，前半个月千万不要抱怨，前6个月千万不要抱怨，扎实的把这个事情做起来，6个月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已经全然不同了。 但是你说人嘛，我们总还是一个情感很丰沛的，对吧？怎么样可以在这半年里面，我很想跟家里人吐槽，很想跟另一半、跟闺蜜说，我现在这个新工作有点不顺心的地方。我应该怎么样去调整自己呢？就是当我很想要去宣泄这个负能量的时候，它必然已经在我体内了。 对，那这个时候呢，就给大家推荐3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我叫它73时间管理法啊。73时间管理法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把70%的时间用在正面的事情上，用在对你有利的事情上，那30%的时间呢，用在处理一些杂事的事情上。那如果说呢，我们习惯性用这个抱怨去表达自己的话，我们可能有限的休息时间70%我们都用来抱怨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产生一个相应的这个适应性，那我们在未来的话，一到这个点儿是吧，一到这个时候看到这个人我就想跟他抱怨，这个是很不好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建议大家，你一定要把你70%的时间放在你的工作上面，那剩下的30%的时间呢，你可以有一个情节叫做情绪流动。那这个情绪流动可以怎么流动呢？不要把这个负面的情绪呢去发泄给你周围的人啊，比如说你的闺蜜是吧，你的兄弟啊，你的朋友，甚至是家人，因为他们呢承担负面情绪的话呢，也会有很多的负面压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可以把我们的情绪流露给跟我们没有那么熟的陌生人啊，比如说常见的是吧，我们可以跟陌生人啊，共同有这个职业问题的人一起去探讨探讨。那么因为有陌生人这层关系在，我们不可能肆无忌惮的去抱怨，对吧？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共同的去探讨一些解决方案、解决方法。这个73时间管理法是很适合咱们去处理新进入一个转型赛道的负面情绪的。那么第二个呢，我就认为是思维层面上的这个调节了。 思维层面上的这个调节呢，更多的话呢是增加我们的社交。哎，我们看待这个事儿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是基于我们自身的感受的。哎呀，这个公司办公环境好不好啊？这个公司的这个大家是什么样子的呀？可能都会给你带来一定的负面的压力。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增加一些社交。那比如说，哎，别人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儿的？或者是别人他在干什么？哎，他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方式可以哎告诉我工作方法什么的？那增加你的社交，你就会发现，哎，你可以吸收很多的东西，开阔眼界，分散你的焦虑和注意力。那么第三种呢，也是我认为在整个调节状态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调节我们的习惯。啊，习惯的话呢，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能够固定的时间去做固定的事儿，包括我们每天要腾出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去运动啊，包括我们每天要确保我们三餐是准时吃的啊，不吃夜宵，然后每顿吃的是有营养的。那这个习惯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才是真的重要去调节状态的。有的时候你习惯不好，你自然而然会产生很多激素的问题，你就自然而然会悲观，会焦虑，是吧？那这三个方法呢，大家可以应用起来，你就会发现，哎，这六个月一眨眼就过去了。 哦，哎，这个最后一个呢，是已经上升到了给大家养生的一个建议啊。在前面两个，我觉得它有点相辅相成的感觉，就是我一方面在跟陌生人，是吧，好像是在吐槽呀，或者是把我这个有一点点负面的有节制的分享给这个陌生人，同时我又可以顺利的过渡到第二步，因为他可能在给我一些建议呀，或者在安抚我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了，又吸取了新的知识。第一个方法和第二个方法，不要跟身边很熟悉的人去抱怨，确实会形成肌肉记忆，就一看到他就想抱着他哭一鼻子，觉得哇，我的靠山来了。但其实不要这样啊，我们可以找不太熟的人来度过这个转型之后的比较难熬的半年，接下来我们就会迎来曙光了，那我们这事儿就算是成了。 是的，是的，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 我们就可以到下一个假期的时候再来跟大家讲，当你到5到10年的时候，你面临第二个转型期的时候要怎么办。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跟随着大家的职场之路啊。但我自己也在听七仙的一些方法，然后我觉得哎，对我也会很有借鉴的这个感觉，然后大家的职场路应该也会跟着我们节目一起成长，我们节目也在成长，大家的这个职场之路呢也走得越来越顺，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好吧，最后过节了，说个什么样的结束语呢？ 对，祝福大家呢在中秋团圆的时候，然后能够好好的体会假期。当然呢，中秋假期回来之后，我们仍然是要面临自己的工作的，希望大家能够转型成功，节节攀升。 很好，你终于把假期这一期节目给我兜回来了。好，谢谢七千在假期的时候还跟我们聊职场转型这样一个话题，而这个话题呢我自己感觉啊也是常聊常新的一个话题。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明天下午的3:18乐享下午茶，再见了。 夕阳西山光，独自下午茶，泡沫漫漫黄，寂寞在小吃火上，不去想你我他，善待自己一想，不负这段年华。夏有清风，春有百花，用时光泡一杯茶，淡淡如流水，洗去繁华，只有美丽是自己的啊。 绪在发芽，曾经的痴或傻，如今的你我他，放空自己一下，留给最美的年华。夏有清风，春有百花，用时光泡一杯茶，淡淡如流水， 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人郭伟。 大家好，我是佳佳。 今天呢，我们向您推荐北京我爱你北京。北京作为生我养我的城市，我在北京出生，在北京长大，我对我的家乡有深厚的感情。 我是2009年来到北京，北京是我实现梦想的地方，我也很爱这个我新的家乡。这首歌的作曲人张大力说， 北京应该算我第二故乡，40多年在北京给我的感觉，我是见证了改革开放以后北京的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北京太需要一首北京人自己的歌，也太需要像当年北京颂歌那样叫做响，穿得开，有温度，有力度，有高度的这样一首艺术歌曲作品。 北京，我爱你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